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左。 九八二呢 是可以一个看到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是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对，与我们面对面进行一个实时互动，而且您还可以通过这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 这个 同时今天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应该算是 好消 息吧。 好消息全场只要两个。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黄鹤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不能说这种话题告诉你。好消息啊，这个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励志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听他们说这个活动，如果你在这个活动当中胜出的话，好像就有机会和我们变成同事。 真的假的？ 或者说来我们节目当一个嘉宾主持人都是有可能的。来，掌声 鼓励，燃烧吧982，这个大家快点，这个搜索我们的 燃烧一把， 快点燃烧一把啊！这个请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就有机会可以加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 大家庭 family， 加入我们 family 当中。没错，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音乐的榜单。那老规矩嘛，每个月的月初的第一周，我们肯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月都有什么好歌新歌出现。其实上个月的新歌还挺多的，给大家算一算哈。首先是这个国内的嘻哈势力，这个势力依然没有减弱，依然在非常 丝毫没有办法， 对，非常燥热的霸占着我们的各大榜单的榜首哈。比如说像 Johnny J 啊，还有潘玮柏，还有 Guy Bridge 等等当红的 rapper 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发布了很多好听的新歌。那还有就是像什么许魏洲啊、岑宁这种最近突然间爆火的 小鲜肉 或者 小 鲜花， 对， 也是在上个月发布了自己的新单曲。 对， 那 除了这些这个比较崭新的人之外呢，这个之前这些这个 老一辈的 老腊肉们啊，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个，比如说陈奕迅啊、林俊杰等等的主流歌手，也是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一批和单曲，就连娘娘孙俪 都 发了新单。 没错，那欧美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 Taylor Swift 每每带着他全新的非常不一样的单曲回归到众人的视线当中，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真的给大家带来的震撼还是挺大的。 对，就完全 节目也会聊到， 对，完全就是颠覆了他之前那种甜美可人的形象。 对，完全是一个暗黑系的美美。还有 对，比如说他的美美的这首单曲的名称，先给大家说一下，临时剧个透啊，他这全新单曲的名字叫做Look what you make me do， 给大家翻译一下， 能不能 为什么要用这个？ 好好念行不行 啊 ？Look what you make me do 啊，这个用中文式英语给大家说就是看什么你让我做的。 看 就我做的，你看什么你？ 你这真的是中文式翻译哈、啊，反正其实就是美美她怼了很多人，包括连他自己都怼了，就是一个怼天怼地的美美。 对，就是这样。 那除了美美呢，还有这个猫舞，还有 Justin Bieber，还有 Avicii 等等，还有包括 Pink 粉姐，他们全部都在上个月发出了新专辑，还有新的单曲。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一起来看一下我们 今天的榜单，一起来看。 本期982回力榜八月新歌榜第六名，岑宁儿，如果我是一首歌。 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在发八月发月 在八月份 发发发发发发嘛，在八月份发布的各种新单曲哈，各种好听的歌， 对，一共有六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仔细的盘点一下这六首歌曲是什么。比如说刚刚那首美美的， 美美你在干嘛？ 这个、 哎、其实你知道我今天真的准备了美美的那个 MV。 我以为你要说其实我今天真的准备了美美的那个舞蹈。 那个舞蹈是吗？美美那个舞蹈，梅梅那个舞蹈，我觉得正常人都跳不出她那种感觉来。 对， 而且你知道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男的胖子去跳梅梅的那段舞，要不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辣眼睛，我今天真的就带到节目里来了。 这网上不是有一句话说，这个男人一旦要认真起来，那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哎，这不是女人吗？不是 男人， 不要私自改词儿。 真的是男人，不信你自己回微博上搜一搜，这个找这个外国外的有一些这个男团跳舞的时候，他们这个穿着大高跟儿，然后啪， 他们真的能被称作为男团吗？难道不是搞笑艺人吗？为什么空气突然间安静了？ 我的大脑在考虑这个问题。 好啊，我们接着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给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出的新歌。那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今年有上个月有很多的这个小鲜肉小鲜花出了他们的新单曲，其中就包括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女歌手叫做陈宁儿。对，她之前是出了一张名字叫做追光者的单曲，你听过没有？ 我没有。 你居然没有听过？ 我等着你给我介绍一下。 不是，你知道这张追光者的单曲，我其实好像也没有看那个电视剧，就夏至未至的主题曲。但是我每次在刷一些音乐榜单的时候，榜首全部都是这个歌曲。 夏至未至的主题曲。 对，而且这个陈宁儿好像以前是一个专门在各大演唱会去帮艺人做合唱的一个女歌手。哦、然后也是因为这次夏至未至的这个主题曲，追光者突然间火起来了。那在追光者火了之后呢，陈宁儿是在上个月的8月22号，发布了他的全新单曲叫《如果我是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 如果我是一首歌， 对，没错。那就先来一起听一下陈宁儿的这首《如果 我是 一 首 歌》， 一起来听。存在。 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来自陈宁的 如果我是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八月份榜单的排在第六位了，不能说排在第六位的，就是给大家推荐的第六位的第六首歌曲啊。来自陈宁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是陈宁带来自己的如果我是一首歌，一个秘密一段回忆都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旋律，你的过去有谁参与呢？即使你流浪到很远的地方，会有谁一就在这里等待呢？如果我是一首歌，你会不会时不时的就哼起来？ 啊，可以哭的好呀！ 我一猜，我说完这句话，你就会哼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调调。 如果你是一首歌，我天天就唱呢。 那我现在很想唱的，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这就是你在我心里中，你在我心里就是这样一首歌。不是你刚。好了，赶紧回到这首歌。 怪怪， 我们今天有六首歌哎。 来，接着说，接着说。这个如果我是一首歌呢，它这首歌曲是由岑宁儿作词，刘胡毅作曲。 对， 岑宁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8月22日。这个岑宁儿呢，大家听刚刚这首歌曲里边，他的嗓音啊非常具有磁性，而且 非常温润和清澈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刚刚咱们也是说了，他是之前在一些比较大牌的歌星的演唱会上做和声的歌手。 对，比如说林忆莲啊、卢凯彤，还有像陈奕迅啊、方大同等等，都给他们和声过。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做《我爱记歌词》。 哦，好遥远的节目啊！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 浙江台的一个节目叫做《我爱记歌词》。 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 什么叫那个时候我出那个？ 我怎么记得那个是我小时候看的？ 我已经七十多了，好吧？ 啊，对，对不起、啊， 我看过的电视已经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了，好吧？ 爷，你接着说。我口淡、 就是， 我不吃盐。 就是他们当时那个节目里面不是有好多就是帮助大家来记歌词，然后给前一句的那种，类似于。就是那种和声的演唱的，就是歌手嘛、然后他们以后自己出道的时候也有出道的，反正现在叫什么名我也已经忘了，十多年了，时间实在太长了。然后就是他们那种声音真的跟这些比较大牌的歌手啊不相上下，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的转音啊一些极小的地方的处理要比那些大牌处理的更好一点。 对，甚至说就我觉得啊，因为他们首先大牌的他那个主旋律在那儿了，他有的时候唱出来这个和声是很容易被大牌的那个主旋律去带跑的。 对， 所以他在不带跑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这个和声唱得非常的完美，还要把自己这个和声唱得不把大牌带跑。 对，对， 我真的见过很多这个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会被这个和声把自己的音高给带跑掉， 因为实在是太高了，让自己上不去。 不是，就是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你去哼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这个旋律去带跑的。你为什么今天一直在这尬唱？受不了你了。所以说，其实岑宁儿他的这个唱功还是非常了得的。而且岑宁儿好像也是被李宗盛挖掘出来的一个歌手。 又是 李宗盛，每一期节目都要提到李宗盛。 每一期节目都要提到李宗盛，对，刚刚还提到了林忆莲。 对。 对，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六首歌曲。接下来说咱们的第五首啊。 What would you attend to？ 对吧？ 你再说一句 What would I change to？ 我听你说 I could change to、 yeah. 好，我们今天的第五首歌是 What would What would I change it to， 是由这个 Avicii 和一个女歌手，这个女歌手的名字我就先不念了， 因为这个女歌手名字是法文，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对，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 谁，来自于 Avicii 的作品，一起来听一下。 Yourself, even though you know that you're falling. Maybe you're falling, but you're still alive. Ready yourself, that's quite enough for your balling. Cause baby, you're balling, but you're survive. Ooh, ooh, ooh, ooh, ooh. 歌重新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这首歌， 这首歌曲来自于 Evidence， 不对 ，Avicii， 神，你怎么 Avicii 的名字你都能？哎呀，气死我 了！来自于 A 神的 What Would I Change To？ 对，没错，刚才大佐也是跟着这个歌尬舞起来了哈。 尬舞起来。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哎呀，这个表看不到，17:29，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八月份有什么好听的新歌。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回力榜，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一会儿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思农。那刚刚在我们的片花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听到的是这个 Avicii 的新单曲 What Would I Change Do。 对， 我刚刚跟大佐说了一下，既然你把这个 A 神的名字念错了，我就要罚你去念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 OK， 来 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国式英语啊。 English 来开始。 上榜理由呢，2016年的3月，这个 A 神呢写下了长文宣誓暂时退出乐坛啊，但是最后表示自己永远不会放弃音乐，会继续的创作，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回归了啊。所以在这个8月11号呢， A 神携带着全新的 EP 啊，也就是他这个名字，是他这个名字吗？长得很像的。 是他的名字。我罚你念上榜理由，就是让你念他的名字，你居然每个都给我念成 A 神。 Avicii。 Avicii 霸气回归，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这个 What Would I Change To 啊，拿那个中文念一下就是 What Would I Change The Do 啊。从这个刚刚这首歌曲里边的他的轻巧的女声，再加上 A 神超强的乡村技术和很有深意的歌词，也是让人们身处于晴朗灿烂的蓝天之下，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好。 我都不想跟你去做节目了。 What Would You Like To？ 你好烦呀、啊！哎，你知道，就是真的 A 神的回归，对于很多他的粉丝来说，就像是，炎炎酷暑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超级大的惊喜。因为他真的是已经退出这个，也不能说退出乐团吧，就是 暂退 这个乐团，退了一段时间。 对， 因为他那会儿除了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和普通人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好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去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想去哪儿旅游啊，就去哪儿旅游这种比较潇洒的生活，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一下自己。 对， 但是 所以他就所以他就宣布要退出这个乐团一段时间。但是呢，可能以后就是不再会去一些音乐节，因为我们知道这些 DJ 他们的主战场基本上都是一些音乐 节 嘛。对，他可能就不会再去一些音乐节上面演出了，但是他的音乐作品还是会不断的呈现给大家的。就比如说他今年8月份出的这张新的 EP Avicii 也是跟他的名字有一点像哈。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代表着 A 神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虽然不去一些商业活动，但是我对这个音乐的爱还依旧在这里，还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对，一定要一直持续着自己对这个音乐的梦想以及对他创作的激情 的。哎，是的。那下面一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来自大佐。你说刚刚大佐问我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念， 不能这么说呀，万一咱们这有不少朋友们都是喜欢中国有嘻哈怎么办啊？ 应该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所以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你不知道他。 这怎么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喜欢的音乐种类不同吧，我就不大喜欢这种 嘻哈 音乐。 好吧好吧，那这个名字我来念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来自 Johnny J 的你看得见。 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视野，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视野，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用镜化中带着风，在 咱们不会让我停下。Underground 到外太空，从不在乎路边那些评价。不心酸的瓜，没听过谁的话，在每条新的路上不怕出错。我的名字就是实力派的代表，每次出现都是新的突破。还没见过什么问题真的难，靠谱让你放心跟着玩。升级装备之后分清方位，一个可以顶上对面整个团。我热血热血人精，早就说过野心大是本性，但我踏入游戏后才知道我具备的状态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加稳定。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视野，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视野，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身上当然好运常伴，有一身本领不会怕，没皇冠留给对手藏，但只能靠着枪，在不用贴门告示也能看得到的强悍游戏。在开始后让你分不清是虚拟还是 live show， 体验给你越多越是觉得还不够，而我冷静掌握一切让你猜不透。保持升级状态，脑子分析参观，只是更新换代，从不断电，一路清除障碍，向我吸取万万的现实中你都能看见。我的目标已经提早见，收到的回应都是你好血，他们不知道我早就试过几百遍，还没开始之前已经赢在起跑线。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 来自 Johnny J 的 豆芽的一首歌， 看得见， 对，你看得见。那我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是中国有嘻哈的火爆让豆芽 Johnny J 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除了他炉火纯青般的技巧，还有他在比赛期间的频频忘词，我记得应该是忘了两次。 对， 还有就是前两周，上周的时候，通过这个复活赛连胜四轮，进入了最终的总决赛四强。Johnny J 虽然早早在比赛中被淘汰，但是也一直是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热点人物。那新歌你看得见的是 Johnny J 想要告诉大家，想要告诉这些一直关注自己的人，野心呢是人的最大的本性，但是不要被侵蚀了内心。就像你看得见是我的自信，并且能够带给你惊喜。 就像你看得见是我的自信。我就说我不大理解这个， 你今天是要把这个节目毁了呀。 没有，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边还是有这个中华 小曲 库的名称。我 已经 好久， 你现在已经是曲库乱炖的节奏了，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我现在已经好久不用这个名称了，所以我也不在节目里边唱。 你得开始改编了是吧？其实 Johnny J 呢，他之前很多人都非常看好他，但是因为实在是忘词忘的太严重了，他在这个60秒的时候忘过一次词儿，然后跟这个诡辩两个人合唱的时候也忘了一次词儿，所以就没有办法被淘汰。看了，那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复活赛，张晋这是连续 P 掉了四个人，直接 PK P 掉了四个人，最终挺进了总决赛四强。 对。 真的，我在那场比赛中看到张晋这以后，我真的就觉得他太可惜了。为什么之前会这么频繁的忘词呢？因为张晋这是我唯一一个在这个节目当中不用去看字幕就能够听清楚他唱的是什么的人。 哎， 但是他的说唱技巧非常的牛，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节奏感啊，还有他整个的这个曲风也是那种不能说像盖他们那种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整体来说这个非常的有难度，而且是属于那种说唱界的大神吧，应该算是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就之前就输就输在他这个忘词儿这一点，但是上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他一个人连续唱了四首歌，把之前所有比赛当中没有唱过的歌全部都补回来了。 对， 我们也是挺期待他在总决赛当中的比赛哈，而且他现在应该算是总决赛四强当中的颜值担当。 哎，别说，虽然我不怎么关注这个节目，但是 感觉他还挺帅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这个长相还是不错的嘛。刚刚的就是为您推荐的第 四首歌， 第三首歌， 第三首歌吗？第三首歌来自张一 J 的《你看得见》。接下来啊，这又到了我这个 你的主战场了，是吧？ 又到了我这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Eason 的《谁来捡月光》，一起来听。 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还真是烦。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如今就是这样，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于是搁在所谓云端，谁忘不了谁孤单，我的心在说谎，说下去会疯狂，如果没有月亮，那些日子都无妨，最怕一边忙啊忙，一边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在笑的哭，还真烦，我的嘴又说了谎，说得那么漂亮，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年，像月光它剪不断，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都会淌，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还真烦，月亮是个凶手，想你的我是痛几番，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 Eason 的《谁来捡月光》啊，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很少听到 Eason 有这样的中国风的曲风，然后但是这首歌呢，《谁来捡月光》就是突破了他之前没有这个中国风曲风的一个 对比较少，他 对对对对对 对, 风 对，再加上这首歌曲里边它的中西合璧的两种乐乐元素，透过月亮来诉说爱情，表达心意，整首歌曲看着就像一幅山水融入到了油画当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冲突感以及融入感， 对，因为他这首歌里真的是这个中国风和这个西洋风两个相交融的一种感觉，你说他是纯中国风好像也不是，对，但你说他是纯流行纯西洋那边 也不是， 对，就是两种交融到一起的，但是没有太强的冲突感，我觉得你不是要主说他吗？ 啊，那 我都准备把我的麦关了。 不要啊，怎么可以这样呢？ 70多岁只认识陈奕迅吗？ 没，我还认识周杰伦。 我就跟你 还认识小哥。 好好 你要再问的话，我还会唱这个 那叫什么来着？爱拼才会赢。 蔡，我不是，我刚想说蔡琴，就之前我在一期节目当中，论论一直在跟我说，他只听蔡琴的歌。 那就这就很有品味嘛。咱们接着来说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谁来捡月光》呢？是一首由易家扬作词，冯颖琪作曲，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一批《海胆》啊和《谁来捡月光》当中，发行于2017年8月4日。而且这张新专辑呢，一共收录了两首歌曲，这个第一首歌曲就是《谁来捡月光》，第二首歌曲就是刚咱们说那个《海胆》。 而且这个名字就叫做《海胆和谁来捡月 光》。海胆和谁来捡月光？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歌手，他们都不会去成批量的去出一张专辑，都是通过一首一首单曲往外蹦，或者说这个一张一张的 EP 往外出的这个形式，好像跟咱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您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大批量的专辑出来，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一下子20-30首歌，或者是一张大卡带上翻过面来回去那么听是吧？ 对、没错。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不细聊这首歌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2首歌要推荐给大家。 对，接下来 下面一首歌呢， 来自于 Mountain， 不对 ，Mountain 去了。为什么要说 Mountain？ 来自于猫舞的一首歌啊，What Lovers Do。 哎，你是不是故意的？今天 没有，我是真的看的就挺像的。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猫舞的 What Lovers Do。 My mind on play now, baby. Say, say, say, hey, hey, now, baby. So let's go on things straight now, baby.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now, love me now. Let the crowd swarm me, I'm lucky now, lucky now, lucky now.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now, love me now. I'm wishing for you, I'm lucky now, lucky now, lucky now. 刚听到的是来自 Maroon 5和 STA 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 What Lovers Do。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是与上一支 Cold 这张单曲时隔半年的 Maroon 5带着今年的第二支燃曲 What Lovers Do 清凉回归全新单曲，邀请了美国 R&B 女生 STA 助力献嗓，旋律抓耳，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倒数第二首歌曲、 倒数第二首第二名跟倒数第二首歌曲， 我真的不记得它是第几首歌曲了。 对，就是倒数第二首歌曲啊，这个来自 Maroon 5的 What Lovers Do。然后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下粉丝的评论。 粉丝的评论其实真的不只是他们的粉丝啊，我这个路人粉都觉得这首歌虽然现在很火，但是感觉好像少了这个 少了点他们自己独特的 魔力红乐队，魔力红乐队的这个 自己 以往的这种 特点， 对，好像有一点越来越口水化。就比如说有粉丝评论说，感觉他们这首歌越来越流行化。讲真，可能起点太高，每次出新专辑都希望能够比以前更好，但是 越 来越 唱 越 跑偏。 对，没错。 那也可能是因为大家之前在听这个魔力红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歌实在是太朗朗上口了，而且他的这个旋律有点 过于洗脑，然后所以他在出一些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歌曲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这首歌不如以前那么能洗脑了。 是，反正这张专辑这张单曲吧，大家对他的评价不是太高，但是说实话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他的这个毕竟这个乐队的影响力在这儿嘛，所以今天荣登我们的第二名。那第二名说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来到今天的 第一名重磅炸弹。 对， 说说今天的第一名啊，这个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 霉霉时隔三年呢，以暗黑系风格霸气回归，勒紧脖子的项链，暗黑冷酷的表情 The Old Taylor 一去不复返了。转副歌之前的快节奏呢，吟唱让身体欲罢不能，创作也是他的武器，音乐是他的倾诉，别人给他贴上的恶语标签最终都会成为他的素材，他会用人们扔向他的石子儿筑起属于他自己的城堡。 没错，而且霉霉就在这支单曲的 MV 发布之后呢，马上就传来了 Taylor Swift 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个消息，就是这张单曲的 MV 首播24小时之后呢，观看量达到了3890万，不仅打破了之前 Adele 的 Hello 创造的这个24小时的观看记录，还在这个总榜上打破了之前鸟叔凭借 Gentleman 创造的应该是3840.9万的单燃煤观看量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 可以说这首歌是霉霉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惊喜，而且在这首歌 也是惊吓， 对，也是惊吓。真的，这个歌的 MV 我在最开始看的时候，因为它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骷髅霉霉，一个丧尸霉霉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的一个镜头。 对， 而且在这个 MV 里面呢，如果熟悉霉霉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有很多的小细节在里面，比如说他在里面用了一些MV 的画面去怼这个坎爷和卡戴珊， 对，和卡戴珊， 对，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情，还有就是 还有之前的这个历届前男友们， 对，八个前男友在他的这个身后。还有包括之前抖森穿的那个 I Love TF 的那个衣服也在这个 MV 当中里面有出现过，还有包括霉霉前一阵是出了一个跟这个电台 DJ 好像是咸猪手了，他最后他去跟这个电台 DJ 打官司，找对方赔偿了$1，你知道这个新闻吗？你哪个年代的呀？ 70年代的。 你不是70岁吗？ 我是 70年代的。 我是这个霉霉她红的时候，我已经濒临60岁了。 好吧，好吧，确实之前这个新闻还是挺火的哈。其实霉霉也是告诉大家这件事，她不能就是这么姑息了这个咸猪手， 不能咽下这口气。 对，她不在乎她赔偿她多少钱，因为她最后只找要了$1的赔偿，而且是胜诉了。 对，所以霉霉也是一展不是一改之前那种特别温柔、特别怎么说沉闷、比较闷在自己内心里边的那种性格， 对， 现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可能是换男友换时间太多了。 他之前就是有可能会去为了他的这个个人的形象去刻意的去迎合一些主流的一些眼光啊什么之类，但是确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都是不主流的， 对，确实有点挺多的。但是这次他的这首新的单曲呢，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啊，就是让你看看我怎么做，或者翻译他真正应该翻译什么， 就是Look what you made me， 就是你看看你都让我做了什么， 你看看你都让我做了什么， 就是以前的他俩都做了什么， 对对对 对。 而且就是在里面还有包括像怼一怼这个水果姐啊，两个人的这个男友之争嘛，还有就是他除了怼了这些仇人以外，还 怼 了自己。他还怼了自己，就是他在这个 MV 当中有一个镜头，就是暗黑系的霉霉脚底下踩了一堆其他的霉霉，就是以前在一些在一些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啊，或者说颁奖典礼上穿的非常清新可爱的那个霉霉，他也去狠狠的怼了一番。 我也就是通过不是这个霉霉也是通过这首歌曲来告诉大家， 你也是通过这首歌曲 我为什么要通过这首歌曲 什么？ 对，这个霉霉也是通过这首歌曲来告诉一下大家，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你们不要以为 我也不好惹了， 对，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每天听着你们的这个指导和评论，这论不作声的，我也会怼人的啊。 是的，没错。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酒吧回力榜带给大家的8月份新歌榜。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5分，我们